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我哋都系瞓捻咗一阵，真系顶唔捻蒲，屌你老咩！我哋真系攰捻到。 系咯，其实我系琴晚三点几瞓，不过就今日成十一点先起身。 哇！如果三点几瞓啊，听日四点点、四五点先起得身啊， 都有八个钟。其实我都 keep 住每日瞓八个钟啊，而家。 哇！我未必得啊，屌！ 但系有时翻工就冇办法咁样咯。 因为我哋讲啊呢集叫咩名先？自相残杀。 自相残杀。 我哋今集系自相残杀。嗱咁我哋谈下我哋嘅睡眠先。我话俾你听，我睡眠质素好卵镬噶。嗱，譬如我翻早咁啊，夜晚黑我翻嘢翻到嚟屋企都成十点钟啦。咁之后搞搞埋埋呢啲咳咳，你成点钟先瞓？咁听朝五点钟你要趌起身，即系瞓四个钟头。有时喺夜晚黑起身嗰次夜尿，屌你真系瞓唔捻到啊！ 但呢種所謂長時間咧嘅咁嘅即係輪班制咧，其實對身體都幾差嘅。 好撚傷啊！屌，直頭你個人好，即係點講咧，好勞累啊！你見到我哋呢行啲人好得意啊，無論係做醫護界嘅男男女女，第一謝都好撚快。即係你細個咪頂到咯，到你年紀大你頂唔到咯。我哋都好啲，即係我哋做黐線佬醫院嗰啲，夜晚黑都可能有一兩個鐘頭你蛇王挨下，你急症室啊，屌你點頂啊！ 即係一定要由頭炒到落尾。 係啊，仲有一樣嘢喎，我哋護士都好啲喎，醫生做急症室醫院或者牛醫生嗰陣時聽佢講做嗰啲普通科醫院嗱，佢哋個輪班係點嘅？佢哋個按 call 就係你而家朝頭早翻九點鐘，放五點鐘。五點鐘之後咧就到你 call， 咩叫你 call 咧？就係醫院有咩事要做手術就揾你。咁五點鐘到第二朝嘅九點都係你 call 喎。咁如果有啲炒車啊乜鳩嘢呢呢咳咳啊，咁你做完即係夜晚係不停咁做，第二朝睇翻你自己症，到五點鐘先放工。你諗下係廿四個鐘再加多一日廿四小時啊嘛，廿四個鐘再加多夜晚黑做九點，即係廿四加。三十四个钟头唔使瞓，仲要不停咁做喎，用脑喎， 太变态啦咁样实在。 屌你老尾，你点砌啫？即系真系做唔捻掂啊！牛医生话嗰阵时试过最攰系点咧？直头喺嗰个即系佢放工啦，喺度食食下饭喺间餐厅度瞓都瞓着咗啊！咁人哋拍佢先识醒咯，人哋间餐厅打捻咗烊，咁你好似唔知两三点去食饭嘅，佢晏昼咁啊食完饭，屌你人哋间餐厅收夜晚两三点，咁你真系带又咁捻样瞓捻着咗咯，最捻攰嗰阵时，即系你谂下几捻惨，你有即系有钱唔系有钱系你计翻个工时啊，仲捻少过即系麦当劳真系，即系工资。 但系其实咧，即系点解？要咁樣做咧，即係政府醫院架構係咪應該會好啲嘅咧？ 咪政府醫院咯，佢 係我知啊，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咧？ 佢個文化係咁啊嘛，你升咗之後就唔使做呢啲噶啦，你升咗之後咧就做顧問醫生，即係有咩就問你，問你嘅時候你有咩唔夠問你啦，通常你問大佬啊，俾大佬屌噶嘛，咁啲人咪咁嘅樣咯，變成即係就真係人手唔夠，其實醫生個人手好缺乏，最慘一樣嘢就係到你升咗職之後就唔係做醫生嘅嘢。即系做啲文书工作，咁个个都梗系想升职噶啦，因为唔系做医生嘢啊嘛。咁其实都几恶劣噶呢个文化，真系。我觉得点样可以改变呢个文化就系，你就算升咗职，个人工同你而家都唔会高嘅。第一，第二样嘢，你系真系要摆个心出嚟，你工作量会大咗，但系唔系文书上面嘅工作。 就你加人手咪得咯，其实。 佢而家加好多人手噶，但系嗰啲医生升咗职之后就唔系做医生嘢啊嘛，咁所以有加咪同冇加咪一样。佢升咗好多医生。亦都請咗好多新醫生翻嚟，但一升咗嗰啲醫生就唔係做文書嘢，即係就唔係做即係前線嘢嘅時候，你咪就冇加過。 所以如果做醫生覺得太痛苦嘅話，咁就不如唔好做啦。其實 我覺得咁啊，直頭係文書嘢咪分開 咯。係係 係，即係文書嘢分開文書嘢做咯，管理還管理嘅咯。即係冇你又要揾醫生去管理翻一班醫生咁死鳩梗，即係個個都梗係唔想做醫生噶啦。 呢啲就係自相殘殺啦，呢啲就 屌！即係你升咗職之後搞到咁係冇用啊！即係我哋今日點解講一集自相殘殺咧？就係、是、因為阿珍啊， 阿珍係咪你玩開嘅女嚟㗎？ 阿珍啊，我覺得咁啦，阿珍就一定係新移民嚟啦，係 嘛？ 你睇佢嗰啲。嗱，你劏得大陸客，大陸客已經好軟皮蛇噶啦，即係內地人，佢哋接受個文化、接受個教育都係唔驚兇嘅。你試下兇個大陸仔啊，屌你！你睇佢驚唔驚？咁你能夠兇到佢驚嘅話，一定係內地人嚟嗰、那個。 即係想講一個故仔先，係 Before 阿珍呢個故仔。其實咧，我喺 香港，即係香港今次發生呢件事啦，即係大家就係、是、因為有一個旅行社，就有一個旅行團就係搭團嚟嘅，咁、那個團咧就係、是、一啲低團費嘅團啦，譬如話 零團費啊， 譬如話係啦，咁樣咧就 即係唔使團費嘅，你參加就得噶啦。 人哋都要扣翻啲成本啫嘛，係咪？咁於是乎咧，佢哋靠點樣賺錢咧？就係、是、帶你去買嘢，又買啲假貨，然後就係中間回佣就賺取一啲收入咁樣。 啱啊！ 聽講個人工都好好嘅喎，如果咧係做得好嗰團咧，可能係每個月賺成10万-80万蚊嘅喎都。咁所以咧就即係就今次就俾個大陸客就拍咗啲片就擺翻上 YouTube 度啦。咁然後就就成件事黃咗就引嚟業界討論啦。咁我咧就有一次係同一個美國佬就去北京，咁嗰次咧個佢咧就叫我就去呢、這個萬里長城咁樣啦，咁然後去萬里長城咧，咁啲當地人咧都話、哎、其實你哋如果唔知頭唔知道嘅話咧，就最好參加嗰啲local tour 啊，係啦，即係譬如話佢會有幾個地方嘅，譬如朝頭早去13陵。跟住就帶你去呢、這個 紫禁城， 紫禁唔係嗰個叫做故宮，係啦紫禁城啦。跟住然後咧就再帶你喺長城咁樣，咁一日行三個地方咁樣嘅。跟住而家上到去咁我俾緊錢啦，俾緊個錢，好似係一人係100零蚊、200蚊咁啦，一人200蚊，一人200蚊。跟住然後咧上到去嘅時候咧，咁就咁佢就開始同你講呢啲嘢啦。即係出到嚟，咦？等等先啊！有咩情況啊？ 咦，唔係喎，你等一陣啊。 我哋停一停先。 喂，好啊，好啊，好啊。 講到係啦，咁樣咧就佢咧上車嘅時候咧，又係講啲咁嘅説話啦。佢就話其實咧，我哋全部去嗰啲地方就全部唔包入場費嘅。 係。 佢話你諗都諗到啦，得個100-200蚊嚇，食餐飯都冇咗啦。 係。 出到嚟玩就係使錢嚇，要嘅就係、是。要的就是面子，你回到家你想怎樣都可以、即是說的話呢是很刻薄的，是很刻薄的。那然後那你其實參加旅行團，我想他都捉緊你的心理、就是你出到來盡量就是不想搞事、然後就 up 樣，其實可能是講緊比買入場費都是給100零蚊這樣，其實是 small money、即是很少錢來的、但是呢有時候都在想為什麼你在即是經營手法、令到我覺得呢好奇怪啊！點解你唔喺開頭話俾我聽你要使呢筆錢？係，咁然後我咪俾你咯。即係如果我覺得呢， 我覺得值嘅，我俾埋。 係，因為其實入場費係緊局嚟噶嘛。咁我哋都應該即係作為一個普羅大眾好了解啊。然後佢點解要用呢種手法去宣傳呢？就係、是、因為佢擔心當佢要提出入場費呢件事件嘅時候咧，會惹嚟反抗。係。咁然後反抗嘅人咧，就令到佢覺得好丟面咁樣。事實上咧。你只是係個手法其實出現了問題，因為錢你始終都是要俾嘅、我不俾你都要會蝕錢啦，係咪？咁佢可以講嗰啲話，如果你係覺得唔俾旅行，你唔想俾入場費唔緊要，你去到時候咪企喺門口等一陣咯。咁、我哋玩完行翻出嚟咪得咯咁樣。咁你其實咧即係作為一個遊客啦，即係我仲要係喺香港過嚟咧、我同你唔係同一種文化噶嘛，我心裏邊我就覺得好難受，即係我覺得挑你老尾我錢我冇所謂啊嚇，即係幾百蚊，但係咧我要受你呢啖氣，我嚟玩嘅我要受你呢啖氣，我條氣就唔順。係係咯。 咁你嗰次有冇俾咧？ 俾，我帶住個美國佬嘛。嚇、即係，但係我就覺得唔好嘅地方就係、你何必唔話俾我聽你係需要嘅？ 不過咁啊，筍哥嗱，我同阿寶寶龍去旅行係好憎參加旅行團嗱、話説我去過幾次旅行係參加旅行團嘅，上次同一。Super 哥阿超哥去越南做嘢又係，咁咧佢去到嘅時候咧，佢就會因為我哋唔跟團，咁、那個導遊就玩嘢，一落團一落機就，哇！你哋唔跟團，你要俾翻我哋啲導遊費喎，有呢有路，咁我就玩嘢啦，我就同佢講，因為我知道導遊費要俾嘅，咁我冇跟團，你邊度有導遊過我啊？個導遊即刻唔出聲，因為正常啦，係咪啊？我冇跟團，你我點導遊你啊？即係你點導遊我先，我淨係要你啲酒店同食宿啫嘛。後屘佢話：我唔理啊，總之就因為嗰個係越南導遊，佢咁樣講。 佢話我哋呢個規矩係咁，我話規矩又唔係咁喎。我問過香港公司，我話而家打翻去問啦。佢話我個電話冇長過，我話我有，唔緊要。佢嗰邊冇人聽喎，咁樣。我話唔緊要，香港有旅遊發展局嘅，旅遊發展局個電話有錄音，聽日一定有人覆我。個撚樣開始熬底啦。咁咧，空個招用唔掂啦，點咧？其實我哋都係咧靠個團費嚟揾下食嘅啫，點點點點。咁我你之後你之前你咁講，我俾你啊嘛。咁個撚又唔撚出聲，屌你老味！咁後屘我都會即係，因為我都要用酒店啊，之類之類，咁都要即係會接觸到嗰個導遊，因為佢我用翻佢啲酒店噶嘛。咁佢啲團，譬如夜晚黑咁，我翻嗰間酒店住，我就問佢聽日去邊間酒店。開頭個撚樣玩嘢噶，我聽日個行程唔講得俾你聽喎，我話你而家唔講得俾我聽啊，我話冇所謂。嗱，香港個導遊，你叫香港個導遊出嚟，咁香港導遊出到嚟，我話係咪聽日個行程唔講得俾我聽？我俾咗團費，咁啊亦都俾咗導遊費，咁唔係，即係佢條氣唔撚順啊嘛屌！咁第二次咧，有一次咧，我就同寶寶龍拍拖嘅時候就去泰國。咁咧去泰國咧，佢哋因為我即係泰國我都知道，因為嗰陣時候啲朋友喺嗰邊做嘢。咁泰國係一個好和平嘅地方嚟，你周圍去玩冇乜所謂嘅，即係遊客你去嗰啲 papaya 嗰啲周圍去玩咁唔係問題。咁個導遊就驚咩喎？咁咧就成日就夾住我哋，喂你兩個唔好成日出去玩喎，點點點？我話點解唔好出去玩啊？佢有咩我帶你哋去啊嘛？我話我使乜你帶啊？咁佢話咁樣啊，你哋如果去買嘢嗰啲我帶你哋去買，我話唔使啦，我自己去買得㗎。咁之後佢車我哋去買嘢，我就乜撚都唔買。咁呢佢咪喺我喺面度，因為冇得賺用㗎嘛。咁其實我覺得呢種嘅銷售方法已經係國際上面嘅旅行團係咁㗎，我諗。即係等於去日本㗎嘛。阿寶寶龍去日本去過好多次，有一次係同一個妹妹仔，個妹妹仔就唔敢跟阿寶寶龍，即係嗰啲自由行，就同阿寶寶龍跟團。咁因為阿寶寶龍去過好多次。咁咧一上車咧，個導遊乜撚都有得賣嘅，即係假撚啊！屌你老咩日本啲飛彈啊、鹹書啊，即係總之有咩佢要乜喺架車度都可以攞出嚟俾你噶。又賣啲生果又成，咁嗰條女又買好多。阿寶寶龍就乜都唔買。咁咧嗰個導遊就阿小姐你乜都唔需要，唔需要。咁咧之後咧，寶寶龍因為自己去得多，咁啊帶嗰條女去買，咁啊帶埋其他團友去買。咁、那個導遊咪成日針對寶寶龍啦，又話出嚟玩啊，你周圍行好撚危險，有呢條路。我同寶寶龍講，因為寶寶龍打翻嚟同我講嘛。咁喺個電話度，我話你俾個電話個導遊講。咁、那個阿寶寶龍就好禮貌啊，導遊啊，哎呀有個電話香港揾你嘅，我老公想同你講一句，我甩佢，我屌你老母啊，我落機揾人斬你啊！導遊後屘俾翻個電話簿我，我話喂導遊塊面有佢黑黑面，我哋呃女人仔，我屌你老母落機揾人斬你老母快啊！我喺日本都揾人打你啊！屌你！我山口走啊！屌你老味笑撚到啊！屌你老味，後屘個導遊咪喺我喺面啊！即係我諗呢種手法係國際性嘅，即係都唔係淨係香港係咁。但係香港因為係一個旅遊嘅熱點啊，所以係咁撚樣。你話湯遊客嗰啲，屌你去泰國嗰啲咪一樣咁撚。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點講咧？即係香港都發展到一個程度咧，係其實以前都係劏人㗎啦， 係啊，劏美國客咯，以前最中意，第二又劏日本客咯， 係啦，即係 今日劏大陸客咯。 其實就係大家都係互劏嘅，其實，但係咧佢今日咧劏個層次咧就 低啲啦， 就係低啲啦，即係佢係用一種即係佢係用一種 兇你嘅態度， 兇你嘅態度，即係咧係嗱，第一即係大佬我嚟玩，我嚟玩係應該開心啊嘛，即係我聽到你。喂，即係唔好講咩啦！我聽到你把聲，我都覺得屌想一腳踢你出車外邊啦。即係我咁大車人咧，我唔明點解大家唔等阿珍落車嚇，然後將佢強姦佢嚇。即係其實咧，佢係利用咗呢種以前咧，就將個世界係冇問題嘅。即係 唔係以前我哋嘅互聯網冇咁流行嘅時候， 你真 係 有個 資訊細啊， 所謂資訊不平衡啊嘛。就係我攞多啲 information 嘅時候，你攞少啲。 係。 咁你以前啲人啊，好似話我聽啲人話去 concierge， 即係嗰啲詢問處啊，酒店嘅 concierge 啊，答你㗎。 一定係唔係啊？連邊度有雞叫佢都會話你聽嘅。即係咧，啲鬼佬咧就最中意咧。 我去越南咪係咯。 係咩？ 係啊，我去越南啊，上次去越南做嘢啊，咁我有第二次去啦，咁咧就去一間嗰啲地踎嘅賓館。個賓館嗰個人咧，我一埋到去，咁咧我就俾咗$10美金，乜都唔撚講，俾$10嗰條女先。嗰條女好撚愕然， 咁之後就代咗喎。之後問佢Mandarin 講即係國語識唔識講？係 Mandarin 啊 ？Mandarin 啊 ？Mandarin。OK， 香港我都識講。講屌香港我都識講啊，得啦。越南有冇妓女？哥哥等一陣，我打電話話你聽。我之后我净系知唔知边度有军火卖啊！屌你！ 我嗰次都系去到越南咧，我第一晚落咗机，然后好夜两三点啦，喺条街度又有个孤鸦仔，咁啊走过嚟就帮我搵屋咁样。咁我嗰时候咧就都好有戒心嘅。咁然后咧咁啊树蛋啦吓，咁啊都搵到个地方住，咁啊 settle down 咗之后，咁佢话同我饮啤酒咁样。我見到佢個樣唔係太衰，飲啤酒，咁啊成晚係不停咁樣問我啊，你去邊度叫雞啊？想叫啲咩玩啲乜嘢咁樣？咁我了解下行情啦，睇下大概幾錢度啦。咁樣就平均好似係$40啊。 我上次去酒店裏邊一嚿水啊， 一嚿水啊， 一嚿水美金啊，五星級酒店喎、 啊。咁我得唔得咧？ 肥妹啊！ 越南好少肥妹喎、啊。 唔係嗰個係另類，可能佢見屌你諗咩飯店，我屌少呢啲貨源，不如供應個肥妹俾佢打啦。 越南就比較 個個恩挑鬼命啊， 同埋大冇波。 係啊，冇波大咯，要有 係啦。咁、我就點講咧？我想講係即係以前就係利用嗰個資訊不平衡啊，即係你根本唔知道要做啲咩，咁你咪OK 啦，你 想讀書嗰度有， 係咯，咁樣調翻轉，我哋香港揾人錢都係咁樣嘅啫嘛，就係你唔知道我知咁樣，咁而家即係講真即係除非你真係七老八十，如果唔係你去一個地方，你邊會唔 research 下咧？ 同埋一樣嘢，而家有一樣嘢就係 Google 地圖啊，帶埋你去，你走部手機就得噶啦。 系咯， 全世界嘅地圖啊，仲要係。 係啊，咁同埋嗰度你仲可以上 Lonely Planet 啦。係 啊。 即係去介紹嗰個地方究竟有啲咩，邊度食，你去旅行都不外乎食。 食瞓玩屙屌。 瞓玩屙屌嘅啫，係咯。咁樣你其實呢啲資訊其實都已經好撚咁全面㗎啦。係 啊係啊係啊。 所以我真係好出奇，其實咧而家會參加團嗰啲人咧，其實真係只係得兩個原因嘅啫。 啊。 即係我唔會覺得，即係如果你有錢，你唔會參加團嘅，貪小便宜。 係啊， 係咯，即係你 因為佢平㗎嘛，其實會平好多嘅， 會平好多嚇。咁其次就係、是、你一係冇安全感， 係 即係可能你係唔識字， 係、 或者你唔識打電話，咁係有啲咁嘅人啊嘛。 係 即係你近乎低能同弱智嘅話，你參加團係應份嘅。咁你俾人斬係應份嘅，因為你個 因為你根本都弱智同低能， 因為你個條件太低，但係你又有錢啊嘛。 啊， 係咯， 即係等於去北海道啊，話説阿北嗰個人唔講得名，有佢又屌喎。話説有個同事喺北海道， 咁、我唔知啊， 係咪參加團啊？佢就話報咗團去北海道。咁佢好老實講一句，去北海道你使唔使參加團？屌阿寶寶龍自己去北海道，屌你去咗幾鑊啊！因為其實好得意嘅，去日本旅行嗱，日本係一個好得意嘅城市。我唔知道大家即係有冇感受過啊？日本唔搞遊客嘅。就算老粒都好，粒你嗰個一定係大陸仔嚟嘅。即係日本係唔搞遊客，因為日本搞遊客係好撚麻撚煩嘅事嚟嘅。即係佢哋，即係佢哋個法律嗱，日本有一個好得意嘅法律地方嚟㗎嚇。日本愛嚟罰，即係嗰啲狗偷鼠竊咧就好撚少嘅。咁咧佢哋嗰個即係黑幫做嗰啲嘢咧，就唔會係做嗰啲乜撚嘢老粒啊，乜撚嘢湯阿婆嗰啲，唔會做呢啲嘢噶。通常做嗰啲大劈嘢嘅。第一，第二樣嘢就唔會淨係即係溝你嗰啲咩撚嘢老粒啊、搶手袋嗰啲，永遠冇呢啲嘢，因為太細雞啊，同埋罰得太重啊。即係佢哋衡量過係唔會抵啊。同埋佢哋嗰個情況就係邊個去老笠或者邊個做呢單嘢，差佬唔會拉，淨係講兩句已經揾到嗰個人出嚟。因為黑幫管黑幫，即係日本係黑，即係以黑制黑咁，好似台灣咁個態度，即係以黑制黑嘅時候，根本邊個做呢啲嘢，噏兩句真係要交個人出嚟，好易揾撚到。咁所以佢哋唔會搞遊客噶，即係日本個態度，因為太細雞啦，搞到係幾多啫，屌笠極都係笠到幾多一千幾百，罰又罰得又重，唔做呢咁嘅嘢佢哋。咁所以你去日本唔驚啊老笠啊偷嘢咧咁，咁個治安咁好嘅話，你自己去旅行冇乜所謂㗎。你最驚係咩咧？唔識字啫嘛。 同埋日本係佢可以話係有一個除咗香港之外啦， 佢個鐵路系統都幾乎世界最完善。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你幾乎 你搭鐵路去到度度都得噶啦。 係咯，即係嗱，你如果你話冇錢咪搭鐵路咯，有錢咪搭的士亦可。 哇！好撚貴啊，邊搭的士？ 咁啊，其實你去即係你出得去，如果萬一迷路嘅時候， 幾百蚊買的士啊， 即係幾百蚊買個安心。 唔止幾百蚊，幾千銀啦、 啊。咁又唔使。 千幾蚊我上次同搭。睇下先，嗰、那個情況就係喺旺角去到長沙灣咁上下啦。 旺角長沙灣唔會。 唔係長沙灣嗰個叫做美孚，一千蚊到啦，差唔多。 我諗唔使啦，一定唔使。 一千蚊港幣，港幣一千蚊差唔多。 我搭過好多的士啦，喺日本交咗好多學費啊，已經。 啊。 即係就係唔識路咁樣，然後搭翻酒店咁樣啫嘛。 啊。 我想他起标是七十几蚊， 系 起标是七十几蚊，两百零蚊我次次搭得两百零蚊吓，咁、啊、样 都几金啊！ 都金噶，即系但系如果你譬如话，我想要上千蚊，可能就是屯門到柴湾咁嘅范围咯。 未咁又， 因为你差不多是五倍钱嘛。 有冇咁远咧？ 你一架的士到你逗留几多分钟啊？ 唔捻记得啦，挂捻住同阿宝宝龙喺度睇地图玩。 哦即係我就覺得， 同埋嗰邊個治安啊、禮貌嗰啲好好嘅。 所以呢個年代咧，即係尤其奉勸大家年青人咧，諗住跟團啊，真係整 真係戇鳩啊，真係戇鳩仔。 係啦，即係諗住第一次出門跟團咧，絕對係真係我咁大個仔，除咗係嗰次要同個美國佬因為咧其實你去長城啊嗰啲地方咧，其實要有個巴士行好遠地方。 係啊係啊係啊係，八達嶺好遠 嘅。如果你自己 冇辦法去㗎，你一係租車咯。 係啊，你自己租車，你一日差唔多好似千九幾蚊咁。 係啊係啊。 咁你為咗慳啲錢啊，咁你瞓車都係招待客人啫 嚇。 咁啊冇所謂嘅，一個客其實佢永遠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即係我去邊招呼曬㗎嘛已經。咁但係如果我自己聽到嘅時候，我就覺得好難過其實。 因為係我覺得旅行團係好老土嘅一樣嘢，因為我參加過旅行團，次次都係即係點解我咁憎去旅行？第一就好憎出外，第二我好憎。即係參加旅行團見到呢啲環境，好撚討厭㗎，真係。 慢慢越大個咧，我都同你有共同嘅觀點 啊。嗱，錢我預咗使，你唔好去到先夾我，啱唔啱先？你去到俾姿態我睇，你當我傻㗎？你真係，我話想受個高級知識教育，屌你老咩？你真係當我低能嘅咩？你話除非去啲三山五岳地方，你話去嗰啲乜撚嘢埃及嗰啲，你冇辦法。因為埃及嗰啲即係嗰個治安好撚曳嘅，你局長參加旅行團成團人一齊去，你自己去分分鐘冇命。 同埋去啲咁危險嘅地方，點解仲要去旅行 啊？啱啊！你分分鐘喪命嘅嗰啲地方。 其實講真，你譬如好似我個朋友今日又出咗門啦咁然後咧，我望一望，哇頂！原來成個中國都浸咗唔知幾多個 percent 啦，今日。 係咁 都 去咗。 即係已經係嗰個咩防汛，那個 防汛抵禦機制。 係已經係唔知話已經 紅色啊，係啦，紅色。 係咯，即係度度都已經係好危險啊！咁然後仲要去上海咁樣。咁同埋我真係覺得其實而家呢個世界咧，你唔係去嗰個地方去玩咯，而周圍其實而家周圍都幾危險啊！其實特別翻大陸。 係你係錯。係咯。我告诉你听顺哥，根据这个911之后的世界恐怖组织，即不是世界受袭地方的统计，内地是全世界零袭击的地方，哪里最得人怕呢？你去美国第一，第二英国，第三澳洲，第四纽西兰。 你应该这样想，即是我们呢去中招呢，我哋係唔需要中到恐怖襲擊，我哋先會死嘅。 咁啊，唔係最慘就係我哋被列為恐怖分子啊！我哋唔係白人啊嘛，大佬。 我哋會被車撞死啦，俾人腦粒啦，俾僆仔揾刀捅死啦。 哇！屌你，美國周街都係槍，好撚危險、啊。 仲未講呢啲喎，你但係咧，你可能咧每日會見到幾支槍，但係你喺大陸日日都要食飯，可能俾人毒死啦。 喂，嗰啲啊危機，即係好老實講啊！如果講 襲，你知唔知而家講緊內地啊啲友，我前呢排我帶水貨回大陸嘛你看到人抬什麼柴米油鹽即是你看到找一個車仔推著一桶桶油過關即是你看看大陸那個食品危機已經去到大家來香港去搶購一些 日常用品你發覺而家嚟香港搶購係真係食搶購啲糧油食品喎，唔係搶購啲必需，即係嗰啲奢侈品。 即係有時你咁即係你咁睇啊，就係而家嗰個即係。講到尾，真係留翻喺香港最好啊！我覺得， 我覺得全世界即係嗱，我去嘅地方都可能少啊咁啊，我覺得香港係一笪我好中意嘅地方。 嗱，你諗下， 出外就真係 嗱，我哋都冇地震，亦都冇水災，唔會有旱災。 唔係嗱，講天災，香港啊真係一流，但係講人禍，好老實講，全世界。 有兩笪地方槍械管制最嚴嘅，第一香港，第二係日本。如果你去過美國，阿發明家嗰次同我講，我話哇，我想去美國睇吉他展。阿發明家已經第一句講咩咧？唔好去。佢嗰陣時由美國川州過省，我話喂，你喺東岸走到西岸，你有啲咩感覺啊？俾人笠咗幾廿次。嗰系真系，你揸架车出去唔够一阵，俾人笠一次；唔够一阵，俾人笠一次，系架车未笠你啫。我话佢点笠你啊？攞把枪出嚟笠你咯，最老实噶啦，屌乜都唔使讲，你乜都俾佢啊！屌你老味，佢笠几廿次，大佬。 即系其实 你去一次旅行，俾人笠几十次，屌你！ 即系其实你咁讲啦，就系、是、即系本身就系、是、讲治安、讲交通系统、讲饮食 啊， 系咯，讲玩，其实喺香港都唔错，其实。 我覺得香港啲人就係話要出外啊，或者呢、這個即係去見識一下。其實香港係一個好得意嘅城市。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啲專係貨遊客或專係貨有錢佬去玩嘅地方啊？其實香港有好多係專係貨遊客玩嘅地方，喺香港幾得意嘅。即係同埋香港你話成日我哋購物或者買嘢，屌買來買都喺嗰度啊！原來香港唔係嘅，有好多地方購物好有趣嘅，即係好多地方食嘢亦都好有趣嘅。 同埋如果咧你想有去旅行嘅感覺咧，我教大家一個辦法。 咩啊？ 將個手提電話抌咗佢。 係係啊。 係啦，咁其實你喺香港就係去緊旅行。 係啊。 即係咧，我其實咧前幾年我都唔係咁諗嘅。前幾年咧我都係成日啊咁咁想去下旅行啊，咁樣去下第嘅。不過你其實去到其他地方咧，因為呢個世界咧個。你而家唔會諗住話哇去嗰啲咩非洲森林嗰啲嘢㗎啦，最多都係去翻啲商業區啊，行下商場啊， 度到差唔撚多， 又食下啲嘢啊，咁樣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咁。 同埋因為集團經營啊，好多都屌你去到外國又係嗰啲嚟，又係嗰套頭嚟。 即係或者人哋真係有佢嗰個地方嘅特色，但係對我嚟講就唔值得咁樣去咯。最值得係咩咧？因為其實飲飲食食玩玩嗰啲嘢咧，對我嚟講其實個。在我的份量里面很低，我不会觉得那些东西很有趣。是但是呢边样东西就是唯一一样东西就是你去到那里你又会识电话。 是 还有你告诉全世界听你不要打给我屌出来。 是 是那其实那段时间你真的会宁静一点。 那 都 是在香港识了 电话。是啦，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劝住大家，如果是想去旅行的时候又想避免这么尴尬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旅行 啊， 还有识了我的电话。 是啦，那就搞了。我们今集的 topic 是什么？ 阿珍啊， 阿珍，但系嗰、那个 自相残杀， 自相残杀。我想讲一样嘢，香港即系楞住呢个题目，我又想讲一样嘢。最低工时嗰个工资， 最低工资吓、 啊，我想喺呢集讲埋，定下一集 讲一讲呢度讲。 我觉得李卓人真系令到我哋自相残杀，佢逼我上咗佢嗰条贼船。 点解咧？ 嗱，我唔知你赞唔赞成，我就完全唔赞成将最低工资立法。 嗯， 无论一笪地方。那笪地方是怎样的社会，只要它是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区，无论任何货品任何服务，个价钱都是由市场来决定。香港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东方明珠，就是当年有一个港督将香港推向国际市场，任何东西都由国际市场的价格去到定位，香港才有这么强的竞争力。如果我们将最低工资立了法，现在立了法了，真的$33 未立33，立咗最低工资法，但系唔知几多 少。如果我哋真系立咗最低工资法，大镬啊！个市场就会变成一样嘢，嗰、那个最低工资嗱，例如$20咁计啊，那个老细咪永远出$20俾佢，用工时去到计你嘅工资，咁你嘅工资咪好似多咗，但系你工作嘅时间其实长咗，咁你咪俾人揾笨柒咗。譬如嗱，我而家要你翻工啊，顺哥，我要你最忙嗰段时间先翻工嘅啫。你但系喺屯門出嚟，唔忙嗰段時間，我唔會請你。話鳩知你自己去打機又好，點都好，公司亦都唔會容許你喺公司瞓覺啊！你做 I T， 屌你老尾，係無啦啦，屌你啦，紅色涼床喺度，冇人理你噶。啱啱食飯變得冇錢，日薪唔係日薪計，你任何時薪計嘅時候，最慘一樣嘢，大家冇撚埋，即係時薪噶嘛你。 唔係我咁睇啦，即係我而家公司唔係時薪嘅。 唔係如果即係老細咁賤之後， 不過我係咁睇咯，即係我有兩個睇法嘅，即係咧首先就係最低工資咧，肯定係有鑊有唔鑊噶啦呢個世界。你譬如話一定會撤銷到咩咧？譬如話之前有個喺砵蘭街洗廁所的阿伯咧，咪$7一個鐘嘅，即係嗰啲阿伯一係就望得到，一係就會消失咯。即係呢一種，總之，但係你消失咗之後，你都總係要俾多$33去請一個人去洗嗰個廁所，嗰個廁所一定要人洗噶，係咪？咁你可以話，無論屙尿唔使洗咯咁樣，咁你咪一日翻4個鐘，但係你諗下$33，佢只要就算翻2個鐘都好啊。 佢等於翻咗人工喎。 係， 明唔明？即係最低下層嘅嗰啲，佢一定係會改善咗啊！最低最低嗰啲一定會改善咗。中間嗰啲唔上唔落，就會有你嗰啲情況啦。因為每份工都會有佢獨特嘅情況，譬如話有啲工，即係譬如話做酒樓咁樣，即係會落場啊嘛。係 啊， 嚇落場嗰啲真係唔使開啊嘛。 唔係，但係如果到時變咗係連 sales 落場，你打工仔或者係香港嘅零售業，譬如賣衫、賣鞋、賣物嗰啲落場，你真係冚得撚嘅。 但我又唔係好擔心咧，原因係因為其實全世界咧，其實好多地方有最低工資。 有，就係嗰啲地方永遠唔發達嗰啲地方咯。美國已經有啦，英國已經有啦，啲工會有最低工資㗎。 中國都有㗎。 中國有咩？ 中國有最低工資960蚊啊， 一個月。 係啊。 哦，明白。 咁但係有咩好處咧？其實咪即係呢個其實你譬如話有最低工資的地方，譬如澳洲會最低工資啦。我啲 friend 都喺澳洲打工噶，屌你老尾，最尾低工資啫，最尾咪攞唔到咯。 係啦， 即係喂，即係所以你有張良計，我亦都有過長計，即係中間好似香港有啲人打工，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如果我同你傾好咗，我咪照打工咯。咁然後我人工出高啲，但係你就唔好供強積金，我亦都唔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白。 即系咧，其实譬如话，如果我喺间公司做到个时间长嘅时候，我根本就可以同老板倾好晒呢啲咁嘅条件。你咪当我唔翻工，你当我透明都得噶。咁我唔需要嗰啲咩保障喎，钱而家使咗系最实际嘅。 但系你就要好信任个老板，真系肯出俾你。 系啦，即系咧，其实有几种情况咯，就系、是喺我知道喺外國咧，就係、是、有啲人唔想俾最低工資，因為佢本身份工本身產唔到咁多錢嘛，大佬啊，係啦，咁然後但係咁佢事實上係需要有人做嘅，咁咪用另外一種方法請你咯，咁所以我覺得打工仔有佢辦法嘅，咁但係咧就始終咧就係呢個嗱講老實，即係你係咪最低工資我都有啲爭拗嘅，但係你譬如話。如果話幾蚊請一個人咧、去看廁所咧，我覺得就真係 嗱 喺香港呢個地方就實在太無面、太無恥啦。 阿筍哥，我又想同你講一樣嘢，佢出得幾蚊，點解有人做？嗱、市場一樣嘢，有人願買，有人就願賣。嗱、呢個一個自由市場必須嘅一個規律嚟㗎、你要記住，我哋唔可以立法干預市場任何嘢。嗱、當年格林斯潘。講過呢番説話，一個市場如果你插隻手落去撈過嗰兜水，嗰、那個市場已經係死緊噶啦。我哋市場係由得佢自由浮動，點解嗰份工一蚊都有人去做，或者唔使錢佢都去使，係佢嘅事。嗱、呢個係佢嘅事啊嚇，僱主係執到便宜，個工人蝕唔蝕本係佢嘅問題。如果你覺得嗰份工低到等於而家我登報紙啫，喂我就請個鐘點女用。每個鐘頭兩個半，咁有人嚟做，咁咪 OK 咯，即係證明佢為一兩個半可以生活到嘛，係咪先？咁如果冇人嚟做，咁咪證明嗰份工唔 work 啦，係嘛？咁我要不斷去到調高我嘅人工，去到吸引人。嗱、呢個係社即係自由市場裏面嘅一個價，即係價格嘅規定，我試你個價，你又試我個價，不斷去到即係大家摸，覺得啊啱啦，咁咪俾錢咯。呢、這個我哋係唔可能干預啊！呢、這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呢條 唔係都會，但係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啊嘛！你知道即係譬如話，如果係即係譬如大家大家打工仔，如果我哋大家譬如話而家大快活係出19蚊，如果我哋大家聯合起嚟一齊唔打呢份工，咁然後咁呢份工個人工就會自己會提高噶啦嘛，係咪先？咁但係就係呢樣嘢從來就唔會發生嘛。原因就係因為 即係有啲人19個鐘都生存到嘛。 係，因為就係因為有啲有幾個情況啦，就係、是、你唔可以排除一個情況，就係、是、咧有啲人可能如果個7蚊打7蚊工嗰個人咧，就係、是、佢有一啲好唔好嘅經歷啦。即係每個人都肯定係有啲背景啦。咁但係咧，佢就係佢個老婆死咗，咁佢老婆生 cancer 使曬啲錢咁樣，咁然後仔女又走曬啦，咁然後孤苦伶仃。咁然後咧就喺個咁嘅情況下邊，即係佢有兩個 situation 嘅，佢可以攞綜援，但係佢決定唔攞，咁然後去打工，咁然後本來咧就由幾廿蚊個鐘，然後慢慢咧老闆又 cut， 因為咧佢喺度做嘅時候俾人哋判完，又再判完又再判，咁佢人工咪慢慢越嚟越低咯。 係， 咁但係你作為一個冇乜點讀書嘅老坑咧，咁然後個人又已經冇乜依靠啦，仔女走曬啦，即係身邊可靠嘅人都走曬。 點解佢咁戇鳩唔去老笠咧？老笠坐翻7蚊鐘。 係咪？ 屌你老味！ 幾毫子一個鐘啊？ 咩幾毫子一個鐘？你積收機都有啲錢啊，大佬！你積完收機之後，屌你老味，我唔做嘢。 呢個咧就係要點講咧？我諗咧，我哋未必要保障任何人。係。但係咧，最低水平嘅人，即係佢哋可能咁而家你都知道我同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啦，即係讀個亞書，我哋都係攞人哋嘅錢嚟讀書嘅啫，係咪？即係我哋有咁嘅條件去到今日，其實係。因為有好多前人去做咗好多嘢，我哋 哇神哥，你呢樣嘢真係好有貴族義務啊！ 即係我就咁睇，唔係其實唔係咩貴唔貴族，而個情況係最低下層嘅人咧、嗯，我唔覺得即係如果你譬如做緊大快活咧、嗯，我其實覺得冇乜需要保障嘅。 啱、 啊、但係咧有啲離曬譜咁樣，哇可能最尾四蚊個鐘，但係點解你做四蚊個鐘咧？屌，因為原來你之前吸毒。跟、嗯、住然後俾人哋賣咗，即係然後俾人哋可能揸人錢，即係俾人哋焗住不定，即係有啲情況就係你讀得書少，你就會老撚土去接受一啲唔知點解嘅條件㗎啦。 我覺得唔係啦，喺呢個社會上邊、嗯，我覺得應該係唔應該立法俾呢、這個即係最低工資立法，由得佢哋咩四蚊個鐘、三蚊個鐘繼續碌落去。我話俾你聽，呢啲咁蠢嘅人或者咁撚戇鳩嘅人，你三四蚊都肯做。我寧願我喺呢度呼籲你哋，你去老笠好撚過，即係你嘅生活已經係根本都維持唔到嘅四蚊個鐘，一日得個四蚊。 咁其實嗰、那個調整就會出現啦。 咁之後嗰份工咪冇人做咯。咁冇人做嘅時候，你自然會提高翻㗎啦。 係，同埋亦都社會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大家就會開始解決佢嘅問題。 同埋你幾蚊個鐘根本係生活唔到㗎。 係，咁然後就講緊但係咧另外一個選擇咧就係、是、所謂富入息税。 啊， 有冇聽過呢個講法？咁簡單啲講咧，就係、是如果你肯做嘢嘅話咧、 啊， 譬如話你原本係揾兩千蚊嘅啫，咁、 啊、 咧你係最低下層嘅，譬如話佢得七蚊個鐘，七、 啊、 蚊鐘我有你，咁、 啊、 然後咧就你最低下層嗰啲人咧、嗯我就俾到即係政府補貼一倍俾你，即係你係十四蚊咁樣、 嗯， 最高嗰啲即係由最有錢嗰啲人去補貼最窮嗰啲人。 嗯 咁中間嗰啲係冇問題嘅， 唔係但係打工先係啫喎，屌李嘉誠嗰啲唔係打工噶，唔會喺佢個口袋攞錢出嚟，係由我個口袋攞錢出嚟俾佢啊嘛， 唔係係由李嘉誠嗰個集團攞錢出嚟俾佢， 哦 嚇，即係咧付呢個付入息税，不過佢嗰個行政嘅方法咧就相當複雜，同埋亦都唔係一啲短期可以實行到嘅嘢咯， 明白？ 咁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今次搞呢個最低工資咧，肯定是有好有壞的啦，即係最低工資肯定是有成本嘅，我覺得。咁但係即係作為其實唔係好影響到我啦，第一，嗱、我冇夥計嚇。呢、這個第二咧就係、是、你見到有啲人咧，即係佢個反抗嘅能力同個意識都係相當低嘅。 明白。 咁啊，直到覺得， 但係點解我哋識唔到啲？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望到你，我都覺得羞恥。咁然後即係其實你就係行過抌錢落去個乞衣兜嗰度 ，OK 嚇、啊，你快撚啲食飯啦你嚇。 唔、我嘅睇法又唔係咁咯，我覺得今次呢兩單嘢嗱，第一阿珍呢單嘢，第二最低工資呢單嘢，會令到香港走入一個仲死得快嘅地步。嗱、而家香港已經慢慢被大陸邊緣化，而到將競爭力減到開始好低。有樣嘢好易睇到嘅，你睇下而家啲年青人揾嘢做係好困難。以前我哋揾嘢做係好易嘅，我哋嗰輩啊揾嘢做係即係好咁易去揾。點解咧？我舉一個例子，近排醫院咧就請人，就有啲護士學生就個學歷要求係中五畢業，咁咧就請啲護士生嚟即係做，有幾間醫院啊，威爾斯啊，之前仲有普通科醫院。以前呢份工冇人做，真係㗎。阿爸阿媽唔會叫你屌邋邋遢遢走去做護士，厭惡性工作啊！你諗唔好諗住白衣天使啊！你最成日打交道嘅係屎同尿嘅啫，個個都係咁講。護士係一個屎尿專家嚟，咁以前呢份工真係冇人做，以前揾嘢做易，哇！而家屌你老味嗰份報名表啊，印都冇得印咁滯，即係你諗下，而家年青人幾咁惡揾食？仲有一樣嘢，而家啲商家佬因為要避過一啲嘅香港是一個好重成本運作嘅基地嚟㗎。我做過生意，我知燈油火蠟好重。咁你要避過呢啲嘅嘢嘅時候，一啲嘢咪外判咯，翻大陸做咯。咁一啲真係可以要喺香港運作嘅，先喺香港 work 嘅啫。咁如果你即係去到一個環境就係、是、啊呢啲嘅工種真係要咁平要立法嘅時候。好老實講，變咗係點咧？一係就冇人做，即係直頭，屌你個廁所唔撚洗，話鳩之拆撚埋佢。一係咧就揾大陸黑工作。 我就唔用呢、這個，我就唔用話即係香港競爭力降低呢個睇法咯。原因係咩呢？其實你如果唔想喺香港做嘢嘅話咧，你又唔需要簽證去到歐美啊，因為反正歐美都冇嘢做。其實你拎張回鄉證行出個門口，你就有公開㗎啦嘛。 咁啊，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如果你只係局限自己喺香港做嘢嘅話，啊、喂，咁冇辦法啦，我真係幫唔到你。住屯門諗住喺屯門揾幾皮嘢一個月喎、 啊。啊，冇啦。 或者你喺元朗諗住揾幾皮嘢一個月喎、啊。屌你冇計㗎嘛，大佬！你至少你想揾幾皮嘢，你都出下中環啊，出下尖沙咀啊，嗯、出下銅鑼灣開工啊，你做份 sales 都多幾。千 不過而家好老實講，我好認同阿筍哥嗰句，你而家唔翻大陸揾嘢做揾。 同埋，喂，冇人唔俾你去嘛？即係你話以前你話要去美國做嘢咁樣，又要簽證查你三十幾代。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喂，如果你翻大陸，喂，揾張回鄉證，然後嘟一嘟過關， 咪都有人請你先得嘅。 跟住唔使㗎，你咪揸住幾皮嘢行落去租間屋喺度住下先嚇，跟住然後咪慢慢揾工咯。而家上邊有個獵頭公司，你又可以利用所謂咩啊？資訊嘢唔對等嘛。 嗯 你呢、這個，你同埋咧講緊同一個經理啊，呢、這個其實香港都係三四萬咁樣啦，內、地都係三四萬，但係你管嘅人同埋、管嘅 scale 爭好遠，嚇、即係講緊人哋一管係管一間廠幾千人咁樣，即係你就會咁睇咯，就係、你去到嗰個環境，你睇到嘅嘢會更加多，係、咯，咁你。如果你覺得香港有問題， 唔係，但係人哋大陸請你香港人先得㗎。而家香港啲僆仔屌你老味。 咁、你冇辦法㗎啦，呢啲就係要抌時間落去磨練咯。即係嗱，做人就係咁啦。你唔好理係咩人，你第一你就要行到個市場，認清楚嗰個真實嘅現象係點樣嚇。跟、住然後咧就審視下自己有咩技能可以 fit 到呢個市場嘅。冇嘅咪翻香港攞中援咯。如果有咪行一步咯。 大家要聽住，真係要記住，真 係。即係你一定係要即係。其大成個周圍都係㗎啦，好多人成功，亦都好多人失敗。成功嘅人，咁佢一定係審時度勢，知道個市場要啲咩，咁佢提出有咩需求。如果唔得，咪自己翻去再奮鬥過咯。你會讀書㗎嘛？你有，你仲有一個條件係人哋冇嘅，就係、人哋可能成個 family 咧，可能有幾萬蚊就叫做中產。你老豆老母可能揸幾十萬，或者你再唔係，咪香港打幾年工。揸住手幾十萬再行落去再練過咯，嚇、即係好似啲即係你一定係夠膽量你先行得遠啲，冇辦法嚇、即係但係香港就係可以提供一個比較相對高工資嘅地方俾你嚇、你喺度可能揾八九千蚊，喂你翻到大陸頂高產嚟㗎咯已經。 唔係，但係香港揾八九千蚊個生活質素唔係高產咧。 嚇、咁你咪拎住呢嚿錢翻大陸住咯。 啊咁啊， 係咯，即係你講緊而家由喺大陸嗰度搭架火車。有 啊！不過我都有啲同事而家都係長期喺深圳住 嘅。哇！我覺得仲好添啦，其實、你個生活指數又低，想叫家又方便，係咪？ 唉，我話俾你聽，但我真係好笨柒一樣嘢，唔知點解喺香港買樓，即係深圳買樓發達啦！屌你老味！哇！啲女人日日換幾條，大佬！我話俾你聽，我認識個學生哥，咁咧佢係嗰啲護士學生嚟。我話喂，你而家喺邊度住？深圳咯，我租屋喺嗰度。嚇！咁叻仔，我租咗好多年啦，我讀大學嗰陣時都喺嗰度租。我哇，咁我拍拖，唔係話狗血社仲諗呢啲幾個月換條女咯，屌你老味，做咩你唔講我聽啊？我身為你師兄哥，你而家先講啲嘢我聽，我屌你老母啊！佢話：乜你咁撚戇鳩啊？佢仲話戇鳩添，屌你老味。 唔係，我覺得大家最大嗰條鎖匙就係回鄉證啦，即係。即係只要佢係自由進出嘅時候，大陸周圍都係機會，仲成個大西北都未開發。 哇！唔係話你咪開發大西北嘅荒地啊，大佬！ 屌人哋蒙能啊，蒙古能源個老闆啊，咪就係阿格連城咩老連城，咪就係開發大西北隕石咯，人哋。 咁啊 係。咁你睇下你做咩生意啫嘛？人哋去做轉油台，你得唔得啊？ 咁啊係。 咪就係，屌你可能喺嗰邊嚇。 俾人轉油台啊嘛，俾個屎盆地度轉油台啊嘛。屌你老咩！我哋去到冇錢做條撚啊！ 你機會周圍都係嘅，即係好似以前喺日本興一個咩叫氧氣吧。 哦，係啊，係啊， 即係冇㗎，你入去俾啲氣你吸下。 係啊，係啊， 都唔知係咪有山埃嘅仆街。 咁啊，搞掂喎！ 即係咧，有時就係、你諗得到嗰樣嘢，個世界有需要嘅，咁你咪發達咯。 咁啊 係。所以我覺得嚇、珍惜你張回鄉證，唔好成日唔見，唔好俾女朋友收埋。 係、啊。 咁你仲有機會咯。 明白。 系咯， 多謝你筍哥。 所以我覺得這個最低工資冇所謂啦。其實咧一個地方總係有佢嘅，即係總係有佢嘅發展嘅、 嗯。 即係佢如果發展到尾嘅時候，咁咪去第二度咯。啊，其實你可以走噶嘛。 明白。 係咯，我咁睇。 OK， 多謝你。今集我哋講到呢度。 拜拜。啱啱好個電話嚟。